整个冬季无可为议。 你如风儿似雨， 在最年少的岁月相遇，相恋相别离。 98.2 兆赫 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My eyes as I

借了时间，梦红了双眼，往事的过去，每一瞬间都很甜，哪怕过去的昼夜是孤独的修炼，说再见不如忘掉能再见。 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，煎熬别气恼，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，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家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，我都喜欢你，我不知道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凉，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凉，喜欢你已变成信仰难以放掉，我都喜欢你，你会知道， 是你欣赏的故事，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，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，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，我希望你知道 FM98.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， FM98.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，年轻不同凡响，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。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，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女孩 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问了你一下，你也喜欢对吗？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？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，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，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。你说你也会这样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。是个最好的原因。晚餐后的甜点，就点你喜欢的吧。今晚就床的右边睡吧，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，球鞋、手表、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，早上等着你。 别管他，

另一个我，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，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，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人生到处是假真情，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，有几个陪我等雨停，原名谁倾听， 虽然为我打冷嘲杀，而你被留下，我的世界流转变化，一圈没时差，啦啦啦啦，我亲爱的你呀、 岁月带我晴雨交加，而你被腐化，我的心绪纷乱复杂，你却能解码，先奔跑，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无表，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，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，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人生到处是 几个陪我数星星， 人的傻兮兮，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，谁懂你？ 虽然为我大浪淘沙，而你被留下，我的世界流转变化，你却没时差。